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东南四环四方桥南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排到十八里店南桥。东四环四惠桥北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过大郊亭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50，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此时此刻你正在路上吗？哪里堵呢？早上过来的时候20分钟就到单位了啊。家住复兴门附近，然后到这个建国门差不多20分钟，哎，真好。但是呢，今天好像零零星星下了一点小雨，大家要注意这个小雨对行车安全的影响啊。还有就是车脏了，赶快去洗啊。开玩笑，好了，今天是2018年5月11号，星期五，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还有在路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如果你方便的话，没有在开车，在副驾上哈，系好了安全带之后呢，可以给我们发信息了。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敞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赶快刷存在，赶快发你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吧。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你们正在哪里？大眼有神在陶然亭，黄宁在光华路 SOHO， 嘟嘟呢现在是在通州区收听，还有行走江湖现在走到了海淀区的杏石口路，风吹麦浪现在是在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当 CEO 去了哈。大叔呢现在在大兴收听，妞咪呢哎移动到了华润大厦收听哈，还有彩彩说要迟到的节奏，既然已经要迟到了，就好好的听汽车音乐会吧。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首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合作共同发展的自动驾驶技术现在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哈。在国内，上海、北京近期开始发放国内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许可在公共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技术。参与测试的企业呢，将通过道路测试来不断地验证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度。专家介绍说，自动驾驶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高精度地图、设计光学、声学、雷达等 等等多种传感器，需要开发者和测绘企业、地图企业共同合作完成，都不是简单的汽车企业就可以完成的哈，需要更高精尖的技术，是不是？不过我以前就说过，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你只要拉清单就可以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求，告诉各位科学家，让他们去努力奋斗吧。好，开个玩笑，马上揭晓2018年度第19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了。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All City All Black Verge Out on the verge of the rest of our lives tonight Top of the world and the 第九名 陈光荣童话破灭 Pull off my blindfold And you're just too cold You sold me truth and baby I was so sold You might as well come me up 第八名 五月天知足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第七名 张震岳爱之初体验 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 第六名 徐浩小童宝花草间 一滴一滴的穿透青石板路请和人的时光冲进尘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in't too sure what I believe in But I believe in what I see And when I close my eyes I see my whole life ahead of me These are ours This is our time This is our time These are ours Out on the verge Out on the verge of the rest of our lives The rest of our lives 这首 Verge 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十位次。给你早晨满满的能量，就在汽车音乐会。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想起了电影《头文字 D》哈，其中的音乐都是由陈光荣来写的。不过这次呢，也走到台前来唱一首歌《童话破灭》。陈光荣是很有灵气的人，他的音乐总是能够出奇制胜。想用耳朵听电影当中才有的故事吗？他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上周第十九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九位次。陈光荣，《童话破灭》。 Pull off my blindfold, and you're just too cold. You saw me true fan, baby, I was so sold. You might as well cut me up physically, you know. You got me on the edge of extremes, and I can't believe it, and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Summertime arounds were so lovesick. Now they're so sick, cause they ain't about love. Your years apart, but between us wasn't enough.And I know, I felt good times come, I thought they stay. Things undone and become what may. Angels came, but they left today. And I let you slip away. Listen now, running empty. Still this can't be. Believe it or not, not that happy. Hotel, motel, it's hot in hell. Free from my cell, but now left with no home. 一首作品，陈光荣，童话破灭，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很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跟随汽车音乐会的脚步，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一起去流浪，一起去闯荡世界。我这个人啊，特别喜欢旅游，经常说走就走，然后就跟人说，哎，走，咱们流浪去，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好了，看看零八名，弼马温哈，是成为我们家族二群当中的第400位朋友，家族二群已经400人了哈，第400个人。好了。林发明，你这头像很真帅哈、啊！官方微信平台这边的海豚王超也是把二维码发过来，马上加你们为好友，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同样是光威的老朋友，说句心里话，还有特洛伊、优米、 还有近放单位都已经如约来打卡报道了。来刷存在的还有你吗？如果现在方便的话，没有开车也方便，在我们的官微来冒一下泡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当然更欢迎你加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哈，很简单，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我先扫一扫啦，来扫一扫你，然后再拉一拉你咯。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五月天的知足，五月天的歌呢，值得在播放器里循环的播放，因为他们不止热血，也很难得的喜欢用浪漫童话般的词藻道尽正能量的世界观。他们讲的故事让你喜欢，更让你的心清澈起来。五月天，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笑着哭最痛。 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有感而发，给我发来语音，他也来唱这首《知足》，声音还真不错，唱的真不错哈，佳子。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上周第十八位，本周晋升到第八位，五月天的知足。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相信自己年轻，没有什么不可能。如果你想唱歌，也通过发语音的方式发给我就可以了哈。想听听你来唱歌了，这首歌你也会唱哦。青春老董怎么样？张震岳、阿岳，爱之初体验。刚才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唱呢？张震岳的《爱之初体验》是一首很老的歌了。其实一直觉得张震岳的歌曲呢，就是挺直白的哈。你看歌名就知道他在说什么，在唱什么。他的音乐总是那样的跌宕起伏，也让人心潮澎湃。想起曾经年少的时光哈、爱的初体验那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想表白出来。就是啦啦啦啦啦啦，爱之初体验。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到第七位，张震岳《爱之初体验》一首老歌了，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感动 童宝、 啊、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蜻蜓、蝴蝶， 还有呢？ 蚊子。

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Florida Jason Derulo Hello Friday。 第四名 思路等你等到我心痛， 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 第三名 Britney Spears Oh La La。 第二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像这样住。 第一名 李宗盛远行， 虽然我心中有无限伤怀，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难言的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llo Frida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a long time to just 的狂欢神曲又来了，每逢周末的时候呢，都应该用这样的歌声来跟你一起庆祝 celebrate， 跟你一起说一声 Hello Friday， 你好星期五。耳边这首歌曲上周第二十名，本周上升到第五位，来自 Florida 还有 Jason Derulo Hello Friday， 继续攀升 Number Four。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 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当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也消失无影踪。 会唱的一起唱吧。 当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真的等你等到心痛，平平淡淡的爱真的相拥。 孙露重新翻唱了这首巫启贤的歌曲《等你等到我心痛》。聆听孙露的歌曲呢，总让人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随着歌声跳动，歌声从她的唇齿当中飘出来，仿佛有一种魔力，牢牢地抓住了你的魂魄。 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 一起唱。 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反反复复的爱能相拥。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真的等你等到心痛，平平淡淡的爱真能相拥。 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You don't have to look like a movie 想起了蓝精灵二的主题歌哈，来自小甜甜布兰妮 Britney Spears 的这首 Oh La La。 蓝精灵二的剧情是这样的，有个物为了获得强大的能量，制造了长相酷似蓝精灵的淘气精灵，

去曾经黯淡，继续光彩。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样决定应不应该，时间飞快，该来的会来，我从来不曾这样坦白。往日绚烂的梦已不在，我已经累了，我需要离开这舞台，请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无限伤怀，请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难言悲哀，明知寂寞叫人难以忍耐，也许一切就此从头再来。虽然不知何时回来，我只盼望你会明白，你会明白，哦，你会明白， 你会明白。你看结尾的时候，李宗盛一定会有这样的念白的，这是他词曲的标志性的特点。你会明白，但是我们好像听不到了。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第二个小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当岁月翻开每天的日历，北京就像雨后的天空一样崭新。有很多生活在北京多年的朋友，都在用自己数十年的回忆来歌颂北京。歌词当中尽显对北京变化的期待与憧憬。而在最近，组委会收到了这样一件创作角度十分新颖的作品，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作为歌曲名称，现在是北京时间。创作者朱连章先生在北京生活几十年了，每天在城市各处都能够听到这句报时，而歌唱北京的征集活动给了朱先生创作灵感。 我们很自豪地说，强调现在是北京时间，发自内心的一些对北京的情感，在中国的这个情感。 四面八方和着你的节拍，男女老幼相伴你的出行。朱先生用这样的歌词表达了一位普通老百姓内心的自豪之情，能够跟着北京的步伐向未来迈进，这就是一种团聚的幸福。2014年，在北京奥林匹克音乐周上，北京2022冬奥会申办歌曲正式发布。孙楠演唱的《北京》，旋律优美又饱含激情，充满了正能量。当旋律响起，仿佛感觉到阳光穿透云层的温度，照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我们看到北京在未来的精彩和朝气，也听到了北京的朴实与感动。歌唱北京，期待听到你和北京的故事。 打开窗看到世界的天气，扑面而来雪花的气息，这里开始的每一个话题是笑脸到笑脸的传递。我们的北京，你们的北京，高楼陪伴着黄砖跟记忆，大街小巷冰上的空虚，每块站牌都写满了往昔，源远流长留在画里。今天的北京，明天的北京，我爱你北京，让阳光翻开每天的日历，我的爱情朗四季，我爱你北京，所有我的爱没有距离。

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就叫做永远。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ay Gibson， Hey I just met you，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北京时间10:11:28。哎，对啊，刚刚听过这个歌唱北京专辑的时候，突然想到，对啊，爱北京的人有没有想到过，全国都在，甚至全世界都会播报北京时间10:11:40。哎呦，作为北京人好自豪哈。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那么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Kenny G 的这个萨克斯曲哈。Don't make me wait for love， 不要让我等待爱情。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迹，失色的我腼腆的你，在歌中永存你永念着你。 来自金莎的想听听你说谎，这首歌词当中表现出来，在经历感情的创伤之后，借由周游世界转换不同城市，慢慢找寻自己生命和平衡的美好的故事，当然也重新找回爱与被爱的能力。恰好与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电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来听听 Eileen 黄丽玲的《大大的拥抱》。她的唱功总是能显示出那么一点点不同，依然是这个梁霜的风格，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也开始玩起了概念。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锁定汽车音乐会，来听听 Eileen 黄丽玲《大大的拥抱》。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就对了。 眨眼眨眼

当天，全国数字博物馆地图一期将上线，其中包含1400家博物馆精确地图信息点，先期实现 AI 技术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博物馆的应用，包括智慧搜索、旅游线路的智能设计等内容。另外还将有两大展览在博物馆日亮相，包括在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举办的金色名片改革开放40年文物出入境展览回顾图片展，和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美好生活之上海银器与工匠展。另外，中国博物馆协会还主办了手机中的博物馆记忆活动，活动征集适合在手机上播放并发生在博物馆具有正能量的人事物的视频短片，将在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进行集中展示，推荐给全国观众。再来关注，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不忘初心韩夫书画文艺术成果展近日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开幕。书画家韩夫多年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进行相关的艺术创作，这次展览共展出韩夫作品110件，其中国画14幅、油画10幅、书法86幅，作品刻画了马克思、列宁等伟人的肖像，记录其传世名言，也展示了韩夫对书画艺术方面的全面发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hen love hurts, baby, yeah, that's how you know it's real. When love hurts, yeah, that's how you know it, yeah, that's how you know it's real. It's like they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These double-sided conversations set me up, keep dodging bullets in the bedroom. But neither one

叽咕叽，从 AR2 开始，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擅长的曲式，大量运用了流行的音乐元素，通过让焦点回归到原点的音乐概念，这首歌曲呢更强调的是突破和改变了。孙燕姿咕叽咕叽，好啦，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本周的曲车音乐会了，我是腾冰，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不要忘记下周一9点两个小时我们的相约哈，汽车音乐会。其他新加为好友的朋友，咱们线下接着聊，线上的朋友继续收听，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周见。 真挚就好，谁比谁好，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